乐方面的消息， 娱乐方面的消息， 以及电影方面的消息。 嗯， 今天是一个文娱之日， 而且， 嗯， 对吧？今天是周五， 今天是周五 啊，然后 面临三天的假期呢， 面临一个三天的中秋小长假啊，然后呢，紧接着又会是十一国庆的假期。 嗯 啊，大家现在开始盘算了没有？ 开始盘算了没有？ 啊。今儿最后一天上班， 去哪儿疯去？ 去哪儿疯去？ 去哪儿浪去？ 今天这个最后一天上班，小假期之前最后一天上班，大家心情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点点浮躁呢？有一点点浮躁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正常。 我从你的话语里听出了很多的浮躁呢， 很多的浮躁。我们需要给大家带来一种，对吧？那你上班的时候也需要快乐的，我们走在上班路上嘛，对不对？啊。好的，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互动起来。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似乎好像，而且也有一点跟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那个，就是这么欢快愉悦的氛围有点不搭嘎啊。就是大家觉没觉得现在的啊年轻的朋友们，九零后啊、九五后甚至零零后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孩子们， 嗯， 他们会显得有些焦虑。 有些焦虑， 哎， 有的时候觉得不只是有些焦虑，而是很焦虑。 嗯，对吧？你看这个开学第一课，前段时间咱们跟大家聊来着，对吧？ 嗯。 然后呢，不止他们焦虑，然后家长也很焦虑、 嗯、 啊。你说刚开学给孩子送到大学里边，然后得带东西吧？ 嗯， 是吧？然后有家长就焦虑了， 嗯， 说给孩子啊，说这个买这个电子产品、 嗯、 是吧？什么全都要苹果的，贵呀、啊， 嗯 啊，然后孩子们去了之后也都攀比，哎呀，说你那是几呀、啊？我那个是几呀、啊？什么我那个 XS Max 马上就到了呀， 嗯、 啊，有同学们之间 攀比而来的这种焦虑、 哎， 我觉得太没必要了， 是吧？ 嗯， 但是呢，这个恰恰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们。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种真实的写照、 嗯、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 嗯， 然后给大家支支招啊，我们治愈一下年轻人的焦虑、 嗯、 我们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剖析剖析，然后呢大家有关于生活当中啊自己有没有出现过一种焦虑的状况、 嗯、 啊，或者说为什么焦虑。 我觉得焦虑是暂时的、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的说到这件事情， 好好说到 来缓解一下或者 化解一下 大家的焦虑。 哎，对、嗯、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缓解焦虑的其实最好办法之一呢，就是休息和娱乐、 嗯、 什么都不要去想。 谈恋爱 搞对象， 但是搞对象本身也会让我们焦虑。 搞对象也焦虑，为什么焦虑、 嗯、就我什么时候表白呀，对方会不会答应我呀， 啊， 我今天是不是又出丑了 啊， 他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他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 啊，他究竟喜欢我多少，我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更加喜欢我， 嗯 啊， 也会焦虑， 也会焦虑、 嗯、我觉得焦虑型人格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容易焦虑， 遇到什么事情都容易焦虑。 嗯， 哦，好吧，那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我们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刚刚爽爽提到的这个周五呢，因为我们要这个马上迎来一个小假期，还是跟大家说一点开心的事情，跟大家盘点一些娱乐资讯。 嗯。 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由湖南卫视青春合伙人经营体验节目啊《中餐厅》第二季第十期今天将会播出。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恰逢是法国的父亲节啊，而且呢中国传统的节日这个中秋节也即将到来啊，《中餐厅》呢利用这个契机就多多宣传了我们中国的美食啊。被誉为天才小厨神的王俊凯同学特地准备了重庆特色麻辣烫啊，还有白举纲，然后实物展示如何正确的煮什么玩意儿， 煮粽子 啊，你现在不应该吃月饼吗？ 是的， 对吧？所以呢让这个很多的外国朋友呢惊呼哎呀大涨姿势。 嗯，那一日的店长呢黄晓明也上任了，展开了经营餐厅的新计划，要多多宣传中华美食，展示美食的做法和过程。所以在第一桌客人到达后呢，询问他们要不要尝试亲手包馄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呢，店长黄晓明带着爸爸和两个孩子到厨房。黄晓明向小朋友介绍王俊凯时说叫俊凯叔叔，于是受刺激的王俊凯在苏有朋走过来时教小朋友叫有朋爷爷 啊，有 苏有朋就对这个皮一下的王俊凯有何反应呢？我们可以来期待一下哈。 啊， 那为了弘扬地道的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王俊凯烹饪的特色麻辣烫时还放了重庆正宗的火锅底料。店长黄晓明呢看到麻辣烫后垂涎欲滴，试吃后赞叹不已。但由于之前节目中外国客人表现出不能适应辣椒的状况，王俊凯还是担心辣度太辣客人受不了， 在给客人端上麻辣烫的时候呢，他还在窗边观望，十分的担心。 哦呀，好像看上去很欢乐的样子啊。然后在备菜厨房的时候呢，大家的表现也是欢乐不断啊。白举纲在厨房的时候不经意间嗷吼了一嗓子，然后在一旁的这个赵薇啊说就开始模仿小白说话。有朋友们清楚小白是怎么说话的吗？对吧？ 买牛奶， 买牛奶， 买牛奶， 对，买牛奶啊，就是这个， 刘奶奶买牛奶 啊，口齿不太清晰， 嗯 啊，你说这个居然也能成为一个艺人的特点， 嗯 啊，是吧？你说我们这种口齿特别清晰的怎么办？ 说这是南通人，南通人是这样， 江苏南通 ，N L 不分吗？乐不分，应该说是、 啊、会有一些前后鼻音的一些啊， 嗯， 小的差异啊，然后这个大家那个实力模仿白举纲啊、嗯，然后呢，这个，这白举纲呢，就然后就不服嘛，然后他说了一段这个绕口令， 嗯， 然后呢让大家给去指导， 嗯， 然后呢这个 这段绕口令是刘奶奶上刘兰山买牛奶。 这样不好吧？我们这个对吧？ 按理说白举纲的这个普通话应该是非常的标准， 对，对对对，所以说还是非常欢乐的啊。中餐厅在今天晚上的22点，在湖南卫视第二季第10期呢，也将会准时跟大家见面，非常的欢乐啊。然后大家呢，这个在结束了这个一个阶段的工作之后，今天晚上不妨啊，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活动娱乐活动安排的话，不妨以这样一档综艺来开启自己的一个小假期的模式， 这样一档有香味的综艺， 有香味的综艺、啊、对吧，肯定是离不开吃的， 是的 啊，对吧。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来吧，我为我们的小假期来预一下热， 预一下热， 预一下热。 Bye.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继续跟大家盘点这个最近跟娱乐有关的消息。 好开心，好开心， 好开心，是不是？接下来之后说的这档综艺节目，我觉得 让我好开心， 让你好开心， 是 吧？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好开心。不知道大家最近关注了没有啊？奇葩说，最近奇葩说第五季的开播发布会是在北京举办，有马东、高晓松老师、蔡康永老师、李诞同学还有薛兆丰教授组成的导师天团啊，全新亮相。缺席了第四季录制的高晓松呢，全新回归啊，并在现场是深情表白，说这个现在啊，我根本就不参加其他综艺节目了，昨天呢刚刚把这个吐槽大会给拒绝了，但是呢只要是奇葩说还在，哎，我就会在。 好感人啊，因为大家都很这个就是期待高晓松和这个蔡康永在这个导师天团中的这种互怼。 哎，对，所以说 互撕， 对，所以说这个亮点之一啊，这个小松老师是重新回到了奇葩说的这个天团。 那在发布会的现场呢，马东、高晓松、蔡康永、李诞、薛兆丰组成的中国第一男团 QPS47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啊， 正式亮相啊，并在现场正式宣布出道。当被问及到为何名为 QPS47 的时候，马东解释到说QPS 代表奇葩说，而这个神秘的数字47呢，其实是他们五个的平均年龄。其实本来呢比这个数字还要大，但是李诞呢凭借一己之力拉低了整个团的平均年龄。 求一下李诞， 这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48的山寨版吗？ 对，求一下李诞同学的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啊，我觉得到时候呢他一定会把这个呢就写成一个段子，然后看这个李诞这个有什么表现啊。大家这几个人对吧，这马东老师创始人这不用说了，高晓松老师啊，你有什么想说的？ 高晓松老师，哎呀，我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啊， 好好的听了一下矮大紧直北， 矮大紧直北， 所以现在对高晓松的仰慕和崇拜真的就无以言表。 就是男人的颜值其实是不重要的，还是要限于才华，是吧？ 你知道矮大紧直北这个节目是一个音频节目吗？ 啊，知道。 所以就是我只需要就是听他的声音，我就已经被折服了。 啊，这其实、 其他的内容就被折服了 啊。如果说声音啊，我们单纯从声音的第一步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小松老师的音色还是不错的。 是的 啊，而且呢讲的东西呢，这个内容啊，无论是知识面的广度和宽度啊，我觉得就不需要我对这个小松老师有过多的盛赞了啊，对吧？然后呢还有这蔡康永，康永老师对吧，这老综艺大咖， 是的 啊。这对蛋蛋这个啊，李诞同学 不太了解 啊，李诞同学不了解， 我觉得 内蒙人， 他怎么有资格来当导师呢？他应该去做选手啊。 李诞啊，李诞的吐槽功力我觉得这可以做导师了吧， 非常的强，是吧？ 啊，非常的强，吐槽大会啊，这个李诞。 但我觉得这个奇葩说不仅仅是吐槽的问题，他还有一个见招拆招去解招的这样的一个技法。 对呀、啊所以啊把薛兆丰教授请来了呀，薛兆丰就是你们北大的老师 哦、是吗？什么专业的？ 教经济学的。 教经济学的、 对吧？ 来上综艺啊， 然后再 我替他捏把汗 啊。不，薛兆丰教授的这个北大的经济学课啊、在罗振宇老师那里卖得很好的， 是吧？也有这个大红苹果说蛋蛋太能侃了， 对，没错。 所以也看看这一季的这个薛兆丰和这个李诞的加入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因为上一季是张泉灵和这个罗振宇，对吧？碰撞出的火花。 对啊，然后呢，这个马东老师就说了，说这个黑粉李诞同学啊，其实呢。这个吐槽大会啊，还有这个奇葩说啊，当然说这个一早一晚，当然说都是非常两档非常有质量的网综，但是呢，其实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马东老师就已经开始了啊，说这个李诞呢，因为脱口秀不景气啊，才会来录一下这个奇葩说啊，因为混口饭吃要。 奇葩说不是这个群口的脱口秀吗？ 啊，对。然后呢说这个李诞同学也说呀，说哎呀，我确实因为在脱口秀混不下去才来的，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了，说这个其实啊我在哪儿都不好混，我都混不下去了。 而缺席了这个第四季录制的高晓松表示呢，这次回归有很多的惊喜，不论是节目还是选手都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感觉，并在现场深情的表白节目，说现在我根本不参加综艺了，那也是刚刚正式拒绝了吐槽大会，只要奇葩说还在，高晓松就会在。 哎， 好感人哦。 这个。 而与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的这个奇葩说的赛制变得更加的残酷。蔡康永更是坦言自己在录制过程中曾为此而崩溃，海选的求生欲环节要求在30秒的准备时间内讲出观点，真的是特别大的挑战。而且被淘汰的选手还有机会挑战已经晋级的选手，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 对，然后呢，就是我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下这个薛教授吧。啊，作为北大的网红啊，薛兆丰教授啊，这个被主持问到 Who are you？ 啊，就是在这个现场这个发布会， 谁呀你？ 对，就是你是谁呀？就确实是很多的年轻朋友啊，很多的网友，大家不太认识薛兆丰教授， 我都没听说过， 啊，是吧？薛兆丰教授是讲经济学的，啊， 在得到吗？ 对，没错。啊，这个卖得非常好， 卖得非常好， 卖得非常好啊！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啊，因为怎么说呢，要符合这个节目的定位吧，啊，然后呢，其实这个薛兆丰教授也是自嘲了起来啊，他说，哎，他说找我来啊，是因为今年这个奇葩说呢，经费不是很多啊，只能找便宜的，给我的这个酬劳呢，是按北大的课时费结的， 那可是够低的。 我们在这里这样说不好吧？所以说呢，这一季的这个奇葩说啊，就是我个人还是哎，一看这个阵容，我是非常期待的，而且我特别期待，就是蛋蛋还有薛兆丰教授他们在现场啊，有点什么火花四溅的时候，哎，会有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场面出现？ 我觉得现在真的这个奇葩说是我唯一追的一档网综了，从第一季追到现在，而且每一季都有惊喜，就是你不会看到它是一个下行的趋势，而是说每一季都迸发出真的让你可以变得更加睿智和更加成熟的这样的一些元素，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帮助年轻人在成长和历练自己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期待。 你要不要放下你的精英思维？ 娱乐，我们要娱乐， 对吧？就是娱乐还一定得潜移默化，要有深度，还要无痕迹。 耀浩也说， 对对， 奇葩说是必看综艺， 奇葩说必看综艺，对，所以呢，这一季的奇葩说啊，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然后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啊，一起然后我们讨论一下观后感， 期待一下有哪些人会变成大奇葩， 对，期待一下。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22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奇葩说，说到了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的来自湖南卫视的中餐厅。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部影片啊，最近这个发哥周润发、庄文强来到北京电影学院宣传电影《无双》，与很多青年电影学子分享演艺经验。 发哥好久不出现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这部影片啊，无双呢是由庄文强执导，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王耀庆主演的动作电影，将于一个礼拜9月30号在内地上映，然后 7月底，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发哥呢在现场然后解读了在电影当中自己啊跟郭富城的关系啊，说呢他一直鼓励郭富城做一个好人，两人是师徒，但同时呢还要管理郭富城的私人生活，也是一个爸爸一样的存在。庄文强则表示呢，说这是一个老师一直教学生要有道义，要专一，要正确面对自己，然后学生变成了个坏人的故事。中自己啊跟郭富城的关系啊，说呢他一直鼓励郭富城做一个好人，两人是师徒，但同时呢还要管理郭富城的私人生活，也是一个爸爸一样的存在。庄文强则表示呢，说这是一个老师一直教学生要有道义，要专一，要正确面对自己，然后学生变成了个坏人的故事。 周润发在现场呢也解读了电影中自己跟郭富城的关系啊，他说两个人是师徒，但同时呢他还要管郭富城的私人生活，也是一个爸爸一样的存在。他还鼓励大学生要在学校打好基础，拿到台词就要想出180种表演方式。周润发自己报呢，说自己从来没有看过当年演的上海滩，因为那个时候边拍边播，连睡觉都没时间。 对，然后呢发哥感慨啊，说当演员呢其实啊很闷啊，很累啊，然后尤其是呢跟这个今年刚刚大一啊来到北京学院的，其实也有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明星学员，然后呢这个很多的小同学都是 我们叫千禧一代。 千禧一代。 对，千禧一代的年轻演员啊，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他就发哥就说，他说很闷很累，他有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啊，说为了揣摩角色，我可能连饭都不吃，老婆叫我也不理他，我就待在家里头，直到一年多，然后把这部戏拍完，我才能够觉得舒服下来。 然后被问到这个如何挑剧本啊，周润发霸气的表示说，不是我挑剧本，而是剧本专门为我而写，我不接电影就拍不成，我比较幸运，导演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感谢导演。 哎，对，然后呢，这部影片是在9月30号上映啊，然后也是在11小长假的前夕，大家呢也可以这个 很久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发哥的面孔了。 看到发哥的面孔，对，哎，我好像就没有在这个，就正式的电影院这个大荧幕，你比方说 就没看过是吧？ 对，我就没看到过发哥， 我也没看到过， 对吧？ 真是没看到过 啊，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啊。大家如果说没有什么过多的出游啊、旅行的计划，可以这个，给这部电影留出一部分时间啊。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就换你起床的忧。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大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是找到新浪一直播我们活力酒吧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欢迎大家跟我们赶紧互动起来，这个早上的文娱消息。 文娱消息在上半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今天晚上要播出的第二季第十期的中餐厅，然后呢还有在9月30号要在大荧幕跟大家见面的发哥和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无双。然后还有这个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奇葩说，小松老师回归了然后呢 这是什么综艺季啊，这么火热，为什么不在暑假的时候给大家贡献这么好的综艺？ 我还是 现在岂不是让大家分心吗？ 大家分心啊？为什么要分心？ 这一边复习一边上课，还得一边盯着奇葩说。 那你就当学习喽，因为有北大的经济学教授薛兆丰教授啊，对吧？ 在那边吐槽奇葩是吗？ 吐槽奇葩啊。然后薛兆丰教授，这个问题啊，在经济学的角度上我是这样看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位歌手我特别喜欢。 刚刚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他定义了一个词， 定义什么词？ 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他是定义了这个，在我这儿起码是这样的，就是性感。 这样。 这个歌手叫莫文蔚。 对，莫文蔚啊，然后那个很多粉丝呢，喜欢他的朋友呢，也有管他叫老莫的。这周六，也就是明天晚上7点半，然后呢，莫文蔚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他的角色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 角色。 对对对。 那从93年发行首张专辑开始呢，莫文蔚一直都是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全能型的歌手。他身具歌手、创作人、制作人、演员等多重身份，为乐坛贡献了数量众多的经典歌曲。 2018年是莫文蔚出道25年的特别的年份， 对， 他将继续在音乐的领域继续探索，也将展开巡回演唱会，和歌迷一起来重温25年来的首首金曲。 嗯， 哇，这个 25年的时间， 这个好 多，比我岁数大多了， 好，比我也大多，好多经典的老歌， 是不是？嗯，啊，对对对， 你能想到什么？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对吧？哎，这没在调上。 爱我的请举手， 啊， 爱我的请你点点头， 啊， 爱我的请举起左手， 啊。然后还有在上半个时段刚刚结束的时候啊， 嗯， 这个我给大家带来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啊，对吧？ 忽然之间， 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啊。 除了你，好像是词儿做的 啊，对对对对，反正总之这个提到莫文蔚呢，我们会想到很多很多首这个经，然后我觉得这个老莫的歌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在人比如说失恋啊，或者说情绪不佳的时候， 嗯， 能够给人治愈，在那个时候听他的歌，然后 你就会特 别 的沉浸， 特别应景， 特别应景，是吗？ 啊， 也是阴天听，阴天听多了，对吗？ 啊，对，然后这个还有爱呀， 爱， 对吧？ 对 啊，然后很多很多首经典的歌曲， 太经典了。 对对，然后呢，刚刚爽爽跟大家提到啊，今年是这个莫文蔚啊，然后这个演艺之路的第25个年头， 嗯， 他全新开启的个人巡演呢，几乎将会唱遍整个中国。 哇！ 啊，为了这次颇具缘分的携手呢，莫文蔚在盛典的开场当中啊，然后会一次性的呈现《广岛之恋》《爱我的请举手》《爱》等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并演绎他在2018年的新作《如初之光》啊。 嗯， 然后莫文蔚还感言呢，这25年，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用这个。就是啊，他25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不断的用音乐感动大家来传递爱。 嗯，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也有网友跟我们互动啊，说莫文蔚的歌听起来特别的走心， 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容。 走心，啊， 对，嗯， 对，然后 所以才能够打动别人。 对， 那出道25年的莫文蔚也是圈内有口皆碑的劳模。近期的莫文蔚一边是紧张的筹备2018角色演唱会，另一头呢，新专辑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呢，从《如初之光》到《慢慢喜欢你》，末世歌曲似乎不再是传统印象中令人扎心的伤感情歌，而是显得更加热情和甜腻。莫文蔚也坦言呢，在慢慢录音的时候，脑海里涌现爱情里的点点滴滴，因此口吻细腻婉转，唱出了少女情怀对爱情的憧憬。 嗯，对，而这次的这个角色啊，就是北京演唱会，然后呢，这个一系列的巡演， 嗯， 角色的概念呢，其实是从这个“角”字衍生出来的，啊，既象征活跃的角色女歌手，又代表着巅峰之作的角色演唱会，啊，其实呢，这也归功于莫文蔚令人深刻的专属绝招啊，除了能够维持相当姣好的身形之外呢，也有着令人惊艳的舞台表演以及完美无瑕的唱功， 嗯， 然后此外啊，莫文蔚的演唱会更是在圈内。啊，粉丝之间有口皆碑，然后还会经常给大家带来别出心裁的一些制作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因素啊，然后造就了这次绝的概念，所以说呢，也秉承了这样的信念啊，这次演唱会呢，莫文蔚呢，相信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动。然后他之前还会透露啊，演唱会除了唱经典的曲目之外， 嗯， 会大秀不同风格的末世情歌。 嗯， 啊，你就比方说，到时候是不是可能会采用一下这个腾格尔式的唱法，唱一下《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听，慢啊， 别喜欢了，有点吓人 的，是不是？啊， 这个说起莫文蔚的这个性感和他的台风啊。应该是今年吧，还是去年？这个莫文蔚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嗯， 然后呢，穿着这个紧身的 A 字裙，坐在钢琴上大秀美腿，让这个圈里的很多明星都感觉到哇，这个性感扑面， 啊，扑面而来， 嗯， 啊，一种感觉。好吧，那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首莫文蔚非常非常经典的，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提到的。啊，他的代表作之一， 嗯， 爱这首歌送给大家。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

刚刚你形容的那个他的那个特质， 嗯 啊，我是非常认可的， 嗯， 然后呢，就是那么作为歌手呢，非常敬业，非常勤奋啊， 嗯、 就像这个很多粉丝啊、网友啊，然后评论他的25年，真的是一个劳模， 嗯 啊然后， 很多人都说莫蔚的腿非常美，大长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好吧，周六啊，就是明天，然后这个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大家可以这个看一场演唱会， 嗯 啊。哎呦，明天晚上我有事儿，要不我真想去看，你知道吗？ 计划计划 啊、哦，可以计划计划， 没事、 啊、嗯，对吧？你说老莫的歌是吧？我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我的一个感 受，能不叫老莫吗？ 老莫，那 我总想到老莫西饼， 老莫餐厅是吗？ 对， 啊、老莫餐厅，就是就会觉得吧，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他会在你感情失意的时候啊，你人生这个陷入低谷的时候， 嗯。 啊， 给你一些非常治愈的感觉， 对，就是、 暖暖的流入你的心里，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就是不急不躁，总会过去的那种感觉。嗯、 而且莫文蔚的唱功真的是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从来都不觉得莫文蔚唱歌很累，都觉得很轻松，嗯、是那种驾轻就熟的感觉。 没错， 这种轻松感，其实我觉得听歌就是应该听这种， 没错，其实 不累的 啊。其实呢，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吐槽一下，我们就不点名了啊， 嗯、 因为这个我们工作的原因呢，会在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这个不能轻易这个见到的一些场景吧，就比如说演员、 嗯、 歌手提前彩排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到歌手在彩排的时候啊， 嗯、 然后这个走音呢、啊、不在调上啊， 嗯、 跟乐队合不上啊， 不在状态 啊，就还有就是甚至是被大家这个听到的，就是甚至在演唱会的时候啊，就也不在调上。 嗯 啊，就很多很多，但是呢，老莫就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唱功上真的是不用怀疑的， 是吧？ 没错。 嗯，嗯你知道这个莫文蔚当时走上歌坛是受到谁的点拨吗？ 谁？ 周星星。 哦，星爷、 嗯、是星爷，因为当时这个莫文蔚对自己的唱功不是特别的自信， 嗯嗯、 然后他觉得，哎，我又不是那种，因为当时流行的港台流行那些就是什么梁咏琪呀、 啊，对， 然后就是比较甜的那些妹妹，对吧？然后莫文蔚完全不是这种路线的， 嗯、 当时也没有他这种特型的、 嗯、 这种类型的歌手， 嗯、 但是周星驰就鼓励他说，你的唱功非常有特色， 嗯， 你一定会红， 嗯， 然后我觉得星爷也是非常有眼光哈， 哎，对啊。就是这个我们借这个老莫的歌啊，然后呢引到我们今天的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 嗯， 就是年轻人的焦虑啊、 嗯、 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支支招啊，然后呢就是治愈年轻人的焦虑， 嗯， 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到啊， 治愈年轻人的焦虑、 哎、 我们先来说说年轻人为什么焦虑吧。 年轻人在为什么焦虑？ 你焦虑吗？ 我还好。 还好？ 还好。 大伯不焦虑，睡得可好了，秒睡那种。 因为我是属于少年老成的那种。 是吗？ 啊，然后这个过往的经历和岁月经历了太多太多事情， 对，沧桑了，是吧？ 看见了人世间的繁华和沧桑。 嗯 啊， 别装了。 对，然后这个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马斯洛著名的这个需求理论， 嗯 啊，说这个人的需求理论呢，其实像阶梯一样的，由低到高啊，我们给它分为5个层次，最基的就是最下边的啊，生理需求，然后再往上安全需求，中间的社交需求， 嗯， 然后顶端的尊重需求，最顶端的金字塔顶端的 嗯 自我实现需求、嗯、啊，这是马斯洛一个著名的 需求理论。 需求理论， 我相信这个理论大家应该都听过、 哎、对，很熟悉啊。 但是呢，现在我们发现这个不仅需求可以分层，连焦虑都是可以分层的。 焦虑也可以分层， 因为你每一个层面的这个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你可能就会焦虑，对吧？ 哎， 嗯， 对。 那他们呢，也是我们这个亮丽的都市生活背后所不为人知的那些阴暗的角落， 嗯， 也是无数的年轻人拼尽全力仍然不敢放松的那根弦。 哎，对，然后呢，所以说啊，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 嗯、 要想战胜焦虑，认清敌人是第一步的。 嗯，认清敌人， 对吧？ 我今天跟大家拆解一下、啊、 拆解一下，对吧？然后就是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马斯洛需求理论，对吧？然后这个生理需求层面呢，安全需求层面呢，社交需求层面，尊重需求，自我价值需求层面， 嗯， 我们都在哪个层面？现在你大家都会有一些通病的什么样的表现？ 嗯， 我们先给大家列出来， 列出来， 把病根给你找出来， 嗯， 然后我们再想 对症下药。 对，比如说这个 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最底层的这个啊，这个生理需求方面的这个焦虑都会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啊， 那就生理需求吃喝拉撒呗， 吃喝拉撒。 公司楼下唯一的一家黄焖鸡米饭被拆了，方圆一公里以内再也没有人均20元以下的用餐场所。 嗯， 我焦虑了， 焦虑了，是吧？然后这个刚才说的吃，你光吃不行吧，对吧？你还得穿吧，然后这个穿那就有学问了，是不是？这个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呢，有的呢很喜欢追求名牌大牌啊，狠心买家大牌衣服，吃饭就小心翼翼了， 嗯 啊，然后呢生怕把我这衣服给弄脏，哎呦呵，然后你像大牌的衣服啊，还不有的还不是就是说咱这个就扔洗衣机里再搅吧搅吧就行了，是吧？那得干洗，对吧？有的还得那叫什么特殊处理， 嗯， 是吧？你干洗费洗一回多少钱？ 保养， 对，保养啊，包包还得保养， 嗯， 对吧？保养一回包得多少钱？啊， 听着都是对女生的嫌弃， 是不是？ 嗯， 你说这个把这个钱，你说大家算回来之后，我能吃多少顿外卖？ 嗯， 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就会让大家焦虑啊。然后呢，这个焦虑，我们还说这个说刚才说完这个穿。啊， 再说这个住吧， 说住 对吧？ 啊， 衣食住行嘛，啊， 衣食 住 行 也会让我们焦虑。为什么？ 房租 又涨了， 又涨了， 而且房东要半年付， 半年付，原来押一付三都不灵了， 现金流马上就要断了， 啊，对吧？本来咱商量着这个，哎呦呵，押一付三，哎呀，又要付我这个季度的房租了。人房东说不行啊，爱住不住，不租你就不租你就走人啊，反正我这也不缺客源啊，对吧？交只能交半年的。 看来没少跟房东打交道呀。 还好吧， 嗯， 还好还好，我倒这方面呢就是就还好， 嗯， 啊，这个反正也属于怎么说呢，心态比较平和，历经人世沧桑的那种， 嗯，再装，啊，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安全的需求 啊，我觉得安全的需求是最容易引发大家焦虑的，因为我们通常会用一个词说我没有安全感了， 嗯， 女生说我没有安全感了，我就会焦虑， 嗯， 对吧， 嗯， 现代人的安全感是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工作的第一年公司组织体检被诊断出脊椎侧弯， 哎， 现在很多的这个一些老年病开始年轻化了， 年轻化， 嗯， 对， 这是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不安全感， 嗯，嗯，然后啊，对，然后这个身体健康， 嗯， 其实是最最基础的， 是 啊，昨天 的一种安全， 对对对，昨天然后这个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昨天，然后也是听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然后这个布仁巴雅尔老师， 嗯， 啊，这个天边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演唱者。啊，艺术家，然后呢， 嗯， 也是很突然就离开了人世， 是的，非常突然 啊，非常突然，所以说就是，然后又把这个健康啊，然后我们作为年轻人啊，作为对老一代艺术家的逝去一个惋惜，然后关照了一下自己， 嗯， 我们现在自己的生活状态真的是健康吗？ 嗯， 啊，对吧？然后比如说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有网友然后也会跟我们互动，就说安全 熬夜 对吧，嗯？然后对褪黑素， 我。 褪黑素有更加严重的依赖。哎，大家有小伙伴不知道褪黑素是干嘛的？ 我昨天晚上吃了。 你昨天管用吗？ 不管用。 不管用是吧？那褪黑 一点半起来又刷手机 了。啊，褪黑素是干嘛的？ 褪黑素其实是我们人体自己也会分泌的一种营养素吧，它其实是白天感受这个光，然后到晚上分泌这个褪黑素，让你去尽快的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 嗯， 啊，那现在呢，这个褪黑素也被制成了这个药剂，就是帮助大家睡眠的。 对， 然后它很安全，因为它是我们这个人体内自己会分泌的一种东西。 对对对，然后啊，你看这个现在网友小宇宙他就说，我也吃，也已经无效了，啊，跟你是一样的。 嗯 啊，褪黑素是吧， 是 这个安全， 嗯， 安全层面的来自于身体方面的 嗯 一个焦虑， 嗯 啊，然后呢 我觉得安全方面的焦虑其实在年轻人中挺普遍的， 没错， 嗯 啊， 另外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社交层面的焦虑， 社交层面， 诶，社交层面呢，嗯，我们说社交其实是一件考验情商的复杂的事儿，但是当代青年的社交呢是大道至简，就是干脆不社交， 嗯， 佛系社交， 佛系社交， 嗯 啊，你就比方说我们在职场的时候， 嗯， 一个开放的办公空间，刚到12点拉铃了，对吧？大家可能都要吃饭，吃饭的时候呢，我一看看日历啊，画的日期，我入职已经好几个月了，同事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订外卖的时候，依然不会喊我的名字， 嗯， 没有融进来。 没有存在感， 没有存在感，对， 没时间交朋友， 社交的焦虑， 也没有钱养狗。说为什么社交软件上跟我匹配的人都不愿意主动跟我说话？ 对呀，啊，你说你那是不是什么陌陌、探探、慢慢，你全都有啊？是吧？擦擦擦擦擦，大家给你留的那个小心心呐，都特别多， 就你熟， 对吧？然后这嗨， 多熟呀！ 啊，探探、陌陌、慢慢呢？啊，但是就是人家给你划了，人家对你送出超级喜欢，你都懒得回人家， 嗯， 是不是？ 嗯 啊。这个我觉得太有点焦虑了。你既不出门，既不跟大家主动接触， 嗯， 然后目前的状况不能改变， 嗯 啊，然后在社交软件去缓解一下，人家对你超级喜欢了，你都还不搭理人家，那想咋？是吧？ 想咋？ 你想咋？ 好不容易谈恋爱了，谈了段同城异地恋，打车40分钟，地铁1.5小时，去见他的喜悦总是在路上就被耗尽了。 哎呦， 这也是我们社交上的这种不安和焦虑哈。 对对对， 见一面特别难， 嗯， 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线上的社交了， 嗯嗯嗯， 觉得线下的社交又累又有付出成本，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还是金钱。 嗯， 你看昨天我们来的是一个量贩式 KTV 的这个董事长哈， 嗯， 这个量贩， 嗯，对，然后呢我们继续这个 说大部分的人都成了群的奴隶， 嗯，我们 天天在群里聊天， 哎，对对对， 以为自己有很多伙伴， 对对，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生活场景。然后我们再从这个需求理论， 嗯， 我们往这个更高的层次，我们来看一个层面啊， 嗯， 叫尊重层面。那么尊重层面，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来来来来来，那个谁，那小张，来来来，那个同事们大家站好啊，来，领导站中间，那小张，来来，你给大家拍张照片。 我不在集体照里， 大家想象一下，拍集体 能把我批进去吗？ 拍集体照的时候人不带你，让你去拍照， 嗯 啊，你的把你批进来，你好意思说吗？要点脸吗？是 不 是？ 不要 不要不要，那就批进来吧。对吧？ 其实关于这个尊重方面哈， 哎，这个，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出现在这个职场里， 对，特别是不是特别尴尬？ 特别尴尬，而且会特别的伤我们的自尊心。 哎，嗯，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啊，就是越成功越被尊重。当你成功了之后，你被尊重了之后，那个焦虑来源于哪？你害怕，会害怕焦虑，失去这种尊重。 嗯， 哎，多难呢！ 我们所谓的高， 没有的时候想有，有的时候怕失去， 这不就是活着吗？ 活着，我们已经上升到活着的高度了，是吗？你要不咱们再往上走走，再往那个需求层面再高的再走走， 再走走自我实现， 自我实， 你能走到自我实现这个层面， 还自我， 你就甭焦虑了 啊！自我实现的，就差不多就满足吧，就小富即安，对吧？然后就给自己点阿Q精神， 嗯 啊。 说升职虽然表面开心，但是却意识到呢，也许自己曾经在那个职场叱咤风云的幻想啊，就到这里为止了。真的永远只能是个幻想了， 哎， 我觉得这个自我实现方面的这个焦虑主要是来自于我们终于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嗯，对， 接纳这个是我们焦虑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啊，然后我们职场当中的一些指导课呀， 嗯， 什么书籍呀， 嗯， 指导书籍啊，你就比方说有这么本书叫请做好5年内随时失业的准备， 嗯， 然后翻开这本书，哎呀，觉得是在提升自己啊，我得看一看呢，啊，在这个工作和生活之余，我得要充电呢。结果翻开这个书一看，哎呀，哎呀妈，这每句话那么多的说自个儿吗？是不是？ 换过5次工作才发现，曾经自以为所谓的热爱和擅长，其实都只是错觉和一厢情愿。哎， 嗯， 这个慢慢的岁月啊，已经磨掉了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热爱和那种冲动和那种小兴奋。 嗯， 剩下的只是说。嗯，只是更加日常的一些这个， 哎， 需求的满足 吧。哎，其实说到这儿之后呢， 嗯， 然后我们跟大家说啊，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战胜它呢？对不起，我们也没好办法， 没有好办法， 没有好办法。第一步， 只是希望告诉大家哈，嗯，就是你不要指望自己走到哪一步，你就可以不焦虑了。 嗯，对，然后呢，告诉大家，第一步其实最简单，就是你要正确的去面对它。现在时间来到了8:58，我们进一段整点报时。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欢迎国哥。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傲娇文化的王振国 啊。对，然后呢，这昨天呢，我在朋友圈，然后呢发布了这则消息啊，说国哥今天要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啊，说这个傲娇文化， 嗯 啊，这个傲娇文化，你这是吧？叫傲娇国哥啊，是吧？ 就听上去有点太傲娇了， 是不是啊？你现在。居然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很多都是95后，很多都是00后。 嗯， 你在他们面前你凭什么傲娇？国哥， 这个话我首先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 啊， 什么叫傲娇？ 什么叫傲娇？ 傲娇就是比骄傲更高一层。 我觉得是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点叫傲娇。 是吗？我觉得是，对，与众不同我同意。 哎， 但是我觉得傲娇还来自于一种内心里啊，这种觉得傲视群雄的这种感觉。 对吧？你看 两位主持人一说完呢，其实我的第一个反应啊，我们离95后跟00后好远啊。 真的吗？ 真的呀。因为傲娇呢是来自于一个二次元的一个词语 啊。 傲娇它其实是外表傲慢但是内心很娇气，其实代表是一种女生的一个小心理的状态。但是呢，当我们去做这个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刚开始呢，我们在想，哎，我们要去做一个跟文化传媒相关的一个产业，那我们其实当时是切入到 IP 这个端口。那首先我们先谈谈 IP 吧。 好。 IP 呢其实在中国的元年是在2014年，首先进入的其实是游戏这个行业。我不知道那个二位有没有玩过这个王者荣耀。 我没玩过 仙剑奇侠传。这个是一款非常98年的一场非常经典的游戏。 没错。 那其实呢，游戏的这个行业里面，它有大量的这种 IP 的这种版权的这种购买，包括一些使用。那在这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是进入了到了中国。那当时我们在切 IP 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也是调研了很多的一些行业跟前辈。也例如迪士尼的米老鼠、唐老鸭，然后包括漫威的钢铁侠、蜘蛛侠，对吧？这个整体的复仇者联盟。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日本的哆啦 A 梦蓝胖子。 哎呀，国哥你这么猛啊。 是，其实我内心还是一个特别喜欢有幻想有童年的这个场景的这么一个大男孩 啊。 OK, 那当时我们调研完美国、日本，其实在 IP 这个行业是可以说是高速发展，而且这个产业已经遍布全球各地。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上海的迪士尼， 没错， 对吗？然后呢，新加坡现在有环球影城，而且北京马上2019年也会有个环球影城。 哎，对吧。 那 OK, 那这些文化旅游城其实给我们了大量的一些冲击。但是我们所记住的可能是侏罗纪的这些恐龙，我们可能记住是这些复仇者联盟， 没错， 对吧？我们可能记住是这个美国的米老鼠、唐老鸭。但是我们中国人的 IP 在哪里呢？这让我得到了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思考。 中国人的 IP 让我想，对，我也想到孙悟空。 对， 对，这因为齐天大圣也是这两年才刚刚开始起步，去整体要去将 IP 产业化的一个路径。 就这些年，关于《西游记》和关于孙悟空的这个电影特别特别的多， 对， 什么《悟空传》啦， 对， 太多了，好像大家都在消耗这个 IP。 OK, 刚才我们说完第一个问题，说什么是傲娇，接下来呢，我还想再问一下两位，什么叫 IP? 这个 IP, 对，然后这个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OK, 国哥原来在这是大学校园的时候是吧？ 对， 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们是同行。 很巧，但是我觉得二位太专业了，我只能是这个。 所以然后呢，我们给国哥下了套之后，国哥就开始一直在反击，一直在反击。 好像我们今天是来做客的呢。 来吧，国哥，来，问题抛过来。 OK, 那接下来就想听听二位什么叫 IP。 什么叫 IP? 对，这个词儿是今年的，绝对是一个爆品词儿。 什么叫 IP? 我知道什么是 VIP。 特别好 ，Very important person 啊，是吧？那我 Very good VVIP，VVIP，Very 啊，IP, 我突然感觉我们现在 其实 在做一个游戏。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词，但是对这个词的定义可能不是特别明确。如果让我来非常主观的来描述它，我会说 IP 是一个非常具有标识型的一个形象也好，或者一个概念也好，然后它可以衍生出很多的文化的产品，无论是影视类的，还是说甚至是一些制造业的产品啊。然后在这个 IP 中呢，会有一些人在围着这个 IP。喜欢这种文化，我猜想它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但 非常贴近了， 是吧？ 非常贴近了。 辅导员、主持人先生，请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OK, 特别好啊，就是刚才我们的王美女刚才说的非常非常的精准了。其实 IP 呢，来源于其实。 它的这个祖先其实来源于我们中国。 嗯 嗯， 因为中国有5000年的这种文化沉淀。 嗯， 我们在傲娇文化呢，在研究 IP 这个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去年也是花了将近13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拍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 嗯， 啊，我们是跟这个如是纪录。 嗯， 这里面我特别要提到就是如是纪录的我们的郭旭峰郭导演。 嗯， 啊，他是一个奇才，因为在商业这个纪录片领域里面，他是一直专注于只干这一件事儿。 商业纪录片。 商业纪录片。对，然后呢，我们傲娇文化是作为 IP 的独家合作机构，然后来去跟他去来一起来探讨这个纪录片的整体的方向。 嗯， 然后呢，花了13个月，我们拍了一个大型纪录片，叫做《大品牌的幕后英雄》。 嗯， 啊，目前在爱奇艺啊、优酷都会有。 是一个纪录片吗？ 是个纪录片。 大概多少集？ 嗯，7集。 嗯， 啊，主要是把目前中国现在所有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品牌啊，可能就是像快餐，像 KFC， 嗯， 啊，酒店像洲际酒店， 嗯， 啊，包括凯迪拉克， 嗯， 啊，包括网购的蘑菇街，啊，那这些案例它是如何阐释给用户的？通过一个广告的什么手段？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精准营销的一些手段？然后呢，去来让用户看到、听到、想到、买到。体验到， 好有意思，好想看一下。 OK， 那这个片子其实是整合了目前中国所有的顶级的 4A 公司。 哦， 其实这些品牌的幕后英雄都是这帮 4A 公司在操盘，然后呢，帮助这些品牌找到一个精准定位，然后保证它这个产品精准打击到的精准用户，然后做一个深度的一个粘性的一个链接。 嗯，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一块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 IP 跟品牌的一个巨大区别。 嗯。 啊，因为很多人其实认为的 IP 可能是一个，电影，可能是一个故事，可能是某一个人，等等等等，都这是 IP 的一个，就是大家所共同的一个认知观念。但是今天来到演播间，我就发现两位主持人超级厉害，那这个解释呢，你们解释的非常的精准，而且非常的贴切。IP 有3个最重要的核心观点，第一个是它输出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嗯，没错。 这很关键， 很关键，很关键。 你会发现，米老鼠、唐老鸭，它输出的文化就是给全世界人带来快乐， 嗯， 对吧？ 嗯， 漫威的这帮复仇者联盟的这帮英雄们，他其实提倡的是美国的英雄主义， 嗯，对。 但是我们再纵观日本就是很有爱的一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比较缺啊。像哆啦 A 梦，它其实是一个机器人。 对。 那当时在做哆啦 A 梦的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给这些就是智力啊有些就是缺失的一些孩子， 嗯， 给他提供了一个伴侣。那，嗯，它其实是陪伴他的成长。 嗯。 就类似于像孤独症啊这种。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也是比较蛮缺啊。然后呢，其实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关键，因为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 IP 其实陪伴我们成长的速度，其实它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跟你身边的一个另外一个自己一样， 没错， 对吧？小时候可能我会喜欢米老鼠，小时候可能我会喜欢哆啦 A 梦，但是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手机壳上，对吧？然后我的那个挂件上， 嗯， 我的包包上， 嗯， 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小东西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 嗯， 其实它特别跟精神相关，这就是它的第二点，就是它一定是输出一个正能量的价值观体系。 啊，这是第二个层面。 对，这是第二层面。第一是文化，国家的文化。 嗯， 第二就是它一定输出一个正能量的价值观。 嗯， 因为人都是喜欢快乐的、积极的、奔放的， 没错， 开心的， 对， 对， 快乐的，对吧？ 对。 OK， 那第三点就非常关键了。就像我们今天来到了，是吧？98.2。 嗯。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 嗯， 一定是产出这种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 嗯， 因为只有源源不断的优质内容，才会有更多的我们的用户、我们的粉丝、我们的听众来跟我们去来做互动。我相信，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听众，我们青年说这档栏目一定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栏目。 嗯， 因为第一，它肯定是针对青年的， 属实优秀。 对， 属实优秀， 那是必须优秀。针对青年的一定是青年这个群体， 对， 对吧？那青年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个界定，就是年龄段啊， 嗯， 对吧？然后包括呢，我们青年说一定也是要再输出一种价值观， 没错， 到底是需要让哪些人去来听，对吧？ 嗯， 但是听的这帮人一定是青年的这个群体， 嗯， 所以说这三点非常的关键， 嗯， 输出一种文化， 嗯， 对吧？那对于我们青年说来讲， 嗯， 就是青年强，青年强则国强。 嗯 嗯，这也是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大片花里的一句话。 哎，对， 对， 对， 嗯， 是的， 好巧啊！ 是的，是的，是的， 好巧，好巧 啊！ 真的，这个就是 果然是同行哦。 价值观这个体系相同，这个他聊起天来会非常的轻松跟愉悦。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所以说，我们傲娇文化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什么？ 特别好，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打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IP 工厂。 哦， IP 工厂， 对 ，IP 工厂就像好莱坞一样。 嗯， 因为现在整个在文化产业里面， 这个整体的这种产业链是其实不全的，所以导致我们现在所有的生产它其实没有办法工厂化，没有办法量化 啊。 你看，就是就拿大鹏老师之前拍的那个缝纫机乐队，大概花了将近13个月时间光拍摄，然后后期包括剪辑，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整体的宣推，花了将近18个月的时间，但在国外可能就是每年光本子，光优秀的这种剧本大概就有20000多个，就剧本源源不断剧本，有专门的这种就是写本子的人，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每年会选出10%，也就是会选出2000个本子会去来拍，有可能会去来拍，最后呢才会精简到200部片子，你想一年要。在一年的时间当中要出两百部经典影片，这是其实难度就是非常高的。 没错， 这就叫量产化， 对 吧？那量产化的前提一定是要标准化，标准化的前提一定是要工厂化，工厂化的前提一定是产业链一定是一个闭环，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目前在中国的文化产业才刚刚开始，所以说我们青年说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这就不是打算那不是聊到这儿之后，那就这先捞线的那个怎么孵化一下我们？ 咱们俩能被孵化成 IP 吗？ 我们怎么能孵化一下国社会我国歌？ 下句话不讲啊。然后呢，其实很关键一点，我觉得今天其实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关于咱们 IP 的这一块， 没错。 然后呢，包括我们今天的核心点要讲一个爆品。今天这个爆品非常的关键，是我今天我带着，我觉得一定是能够给目前我们青年这个群体能带来一个非常积极能量、正能量，然后向上，能够去来进行互动的一款非常好的爆品。我觉得今天应该重点聊聊这个事儿。 好 ，OK， 关于 IP 打造这个事儿，咱们可以改天咱们做个专栏，咱们可以来好好来聊聊这个事儿。 我想先问 郭哥还要来，郭哥没来够， 多来，常来串门。 谢谢。 我想来先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经常听到 IP 这个概念，但是我第一次听到 IP 工厂，我有的时候觉得一个 IP 的养成是非常长期和缓慢和艰难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像米老鼠、唐老鸭，或者说漫威的这些角色，可能都经历了好几十年的一个孵化和培养。就是一听到工厂这个词儿，觉得它变成了一个快销的东西。我们可以像生产线一样那样去生产一个 IP 吗？ 这个问题你问得特别棒。我们当时在就是研究 IP 这个路径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觉得，那如果要去做一个行业，首先得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个文化， 没错， 跟历史，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就是作为一个创业者，就是你干任何一个行业，首先你最好去来看看这个行业的历史是什么，这个行业是怎么发展过来的，然后当下有哪几个比较特别厉害的大牛，我们就是要前辈，包括现在当下为止目前哪些公司做最好，应该是先向他们去取经，但取经绝对不能照搬，因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吧？ OK， 那我们当时研究迪士尼，我们发现迪士尼它就是一个整体的 IP 工厂，它从剧本啊，然后到它的这种手绘的这种形象，然后包括它的人设，然后接下来就整体人设放到我们的剧本当中应该怎么一个动线，那这个故事的情节怎么进行去发展，那在发展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是否是符合当下市场的我的受众群体，用户画像，其实跟青年说的同理，就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栏目，谁来听，那听的人谁来去来给我们成为我们的钢粉，谁来成为我们的铁粉，谁来成为我们的路人粉，对吧？那谁来能够成为我们的嘉宾，这点其实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孔文在这方面做的是特别的棒。 我做啥？ 你做了什么？ 我做了什么？ 就是在整体的栏目的整体的这个把控，包括就是嘉宾的筛选，我觉得你一定是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的想法。 我哥意思说，你请我来了就是有眼光。 谢谢啊，这句话我没说。 只做最傲娇的 IP， 那就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文化产业领域里，然后致力于 IP 的全产业链的打造和孵化。 您说的非常好，就是这块是我们未来的远景。那对于创业者前期来讲，首先必须得先生存。其实我们去年也走了很多的一些弯路。因为之前也找了过一些某某明星啊，这个就不方便去来提及。 好， 再给他们再打造，或者就会发现出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他一旦跟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挂钩，就会出现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什么呢？就是跟人性就会挂钩。我相信前段时间大家应该看到过各种各面的一些新闻报道， 对某些啊， 对 某些 这些负面的报道，其实相对来讲，一个正常人来讲，他不可能全是正的， 没错， 他一定是有这个神跟魔同时存在的时候，他有神的一面，他就一定有魔性的一面，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公众来讲的话，那作为尤其是媒体端，一定只能去来普及正能量的方向，对吧？然后呢，如何去来进行修炼你的这些 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我这点其实是特别关键的。所以说如果跟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挂钩，当他的负面的这种新闻一旦出现，那他的商业价值就没有了， 这个 IP 就孵化失败了。 OK， 还是回到那个点上，就 IP 首先它绝对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或具体的一个物。 没错， 我举个特别简单例子，再问二位第三个问题。您觉得米老鼠能跟多少个产品跟品牌进行合作？ 无数个。 无数个，对吧？ 嗯。 但是如果我要具体做一个品牌，具体做个品牌，举个例子，我现在目前要去做一款凉茶，你第一脑子现在反应出来是谁？ 凉茶。 对，凉茶就是那个打架的 王老吉 打架的那俩， 跟加多宝是吧？ 对 对, 对, 对， 就他俩，对吧？ 啊 ，OK， 为什么脑子会出现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在广告学的传播里面有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当我说到一个品类名，当我说到一个品类名，你脑子里立刻能呈现一个画像，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现在给二位说苹果。那每天早上应该吃个苹果，其实对自己的肠胃会比较好。我当我说苹果，你脑子里绝对不会出来苹果两个字。 先找，哎，我那在哪儿呢？有没有电话没？ 对，发现没有，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一个是吃的苹果，一个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个苹果。 对， 这个你脑子会立刻出来这个画像 啊， 对吧？如果谁是第一位，就谁首先出现，那他就是在这个品类里面排名第一的。在你的这个认知体系里 占据了你的心智， 心智，对，这个点关键词特别棒。那这个是品牌的传播，就广告学的传播的基本逻辑，就是要让我们的品类名跟品牌名划等号。这是它的最基本的逻辑。OK， 那一旦这个一旦形成，那就很难更改。我相信杜蕾斯在这方面已经做的是极致了。对吧？OK， 那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再举个例子，如果我说加多宝去做一个共享汽车，你觉得很怎么去关联呢？就是他能不能做 共享汽车？ 对，就是加多宝，拿加多宝这个品牌，我们去做一个共享汽车这么一件事儿。共享汽车是个品类吧？对吧？ 没错，没错。 你很难连接起来吧？ 很难。 共享的汽车里面，现在我们可能能联想的是 To Go。对吧？就某某品牌啊，这里面不能去说我是，对吧？你会能想到某某品牌。这个其实就是广告学的传播逻辑。包括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今天坐在这里，你只能记住我一个标签，你很难记住 N 多个标签。所以说当如果要打造个人品牌，如果你有 N 个标签，必死无疑。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在一个点上深耕下去 非常关键。这点特别好，就是我们一直提倡在商业模式这个领域里面，那就是一直要去提倡我们要打造一毫米宽一万米深的这么一个事情 啊。 那因为这个跟我本人的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我是10年前开始学习商业模式。那也特别有幸在去年呢，然后我拜了这个朱武祥老师，清华大学的朱武祥老师为师。然后呢在专门去系统的进行学习商业模式这个领域。所以这十年的当中呢，其实一方面在学习，一方面其实在一线一直做营销嘛。那其实操作过一些地产的一些案例，然后包括一些酒的案例，然后还有就是目前现在我们做文化传媒这个话。然后呢这次其实特别好，也是特别凑巧。也是遇到了一个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现在一直在专注做一个事情，那之前他是做赛事，有一个央五的，当时有个赛事叫做全新时代。然后呢是当时他的这个栏目，那后来呢他认为在体育这个产业里面，体育这个产业里面其实现在目前还没有一家去来做工业设计的公司。 工业设计？ 对，工业设计。 你说的是体育里边的哪些产品在做工业设计？ 所有产品， 比如说滑雪板呢、 对， 就比如说 乒乓球拍啊， 对， 就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我们女孩子拿的这个哑铃，可能这就会好看一些，萌一些。 对对对、 啊、 对，工业设计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国内有几家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对吧？像洛克他们、对吧？然后呢但是就是说在垂直细分领域里面，就是体育这个行业，体育用品这个行业里面，目前还没有一家专门全球啊没有做专门做工业设计。就是我们现在去健身房可以看看，10年前的健身房跟现在的健身房几乎没什么差， 那些器械还是那样， 那些器械还是那样， 还是那个模样， 就还是都是进口的一些器械。我觉得是国外大品牌比较多，对吧？ 对，这是一方面，但是现在国内其实有大量的这种公司，那他们的这个模仿能力是超级强的。然后呢，其实做出来其实不差上下。 我想到了一句话，也是之前这个谷仓学院的洪华老师来跟我们说的，说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要去覆盖这些有品类无品牌的行业，对吗？ 对， 你们是 这个叫蚂蚁产业 啊、你们是在有品类的这个中间去培植品牌。 是这样子，就是 IP 跟品牌我刚才没有讲完、其实品牌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关键点，就关键词。我一讲就明白了，品牌是将人与物连接的最优路径。就刚才我讲一个品类，你立刻就能脑子冒出一个品牌，就说明它的其实广告跟它品牌其实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没错， 而且你还有产生过几次购买，这个才能叫品牌。就如果你只知道它，你都没有消费过它，或者你没有转介绍过它，那其实它还没有达到品牌，它只是说有一定的势能，有一定的公众的认知度而已。对吧，它还没有产生商业价值。 没错， 那就是品牌一定跟商业价值是挂钩的。为什么叫人跟物连接最优路径呢？其实在产品端来讲，产品其实就分为两类，一类是食物类的，那例如有今天我们带这个东西是吧？ 啊， 这个铁罐是吧？ 这个也是咱们做的哈。 对对对， 啊， 这个、就是一个典型 IP 赋能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当初是怎么想做这样的一款？ 这其实是你们自己的公司的 IP 是吧？ 这个还不算，这个算是我们国人的一个 IP， 因为它是我用这个咱们北京奥运会十周年的一个纪念，然后呢来专门做的。你看里面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画像，都是一些运动场景，对吧？ 对， 尤其是我喜欢的打篮球 啊，打篮球， 对对对，是。 然后，但是里边放的是瓜子儿，是吧？ 这个你把这个包袱已经扔出来了。 我先直接把它给捅破了，是吧？ 大家看一下， 可以先让大家猜一下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之前是做了一款心愿盒，就是国人心愿盒。其实这个盒子里面装的载体其实不重要，就跟刚才美女说的一样。其实你说里面放瓜子儿，我可以放个 饼干 ，iPhone XS 也可以啊， 可以的， 就是、 可以的， 对吧？我也可以，就是你有任何的心愿都可以放到这个盒子里面来。那傲娇可以帮你通过 IP 端来帮你去来进行实现。 这盒瓜子里有一个小卡片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个小卡片里面呢有一些这个人物的卡通的造型， 这里面我要着重介绍 什么傲娇娟姐、傲娇咪鲁，然后还有国歌，那大家看一下国歌长这样。 谢谢。首先这里面 挺像的。 谢谢。首先我们里面有这么几个关键的，第一个人就是娟姐。娟姐要着重介绍一下，因为她是我们傲娇文化的创始人 娟姐。 娟姐呢其实在整个创业路上，她其实一个特别传奇的一个女侠，在我心目当她是一个属于女侠。因为是她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呢，他们公司也是被另外一家音乐的公司收购了，然后呢她拿出公司所有的钱啊，然后全部捐献给了2008年的这个汶川地震的灾区。 哇， 全部捐了啊，这全部捐，她包括她个人的收益她全部都捐了。然后呢后来呢，现在目前其实因为他在这个养身体的阶段，因为刚有宝宝，那个宝宝就叫傲娇咪鲁。傲娇咪鲁是专门针对孕妈打造的一款 IP、所以说那未来会有一段栏目，那这个栏目我着重推荐一下，叫咪鲁之音。 是音频的栏目吗？ 音频跟视频的栏目。咪鲁之音就专门针对孕妈打造的一款正能量的一个 IP， 傲娇咪鲁。那国歌其实代表的，其实我个人其实相对来讲，我想打造一个 IP 呢，其实就针对创业者。 哦， 对，就是针对创业者。其实因为创业者其实是一个特别苦的一个， 没错， 对吧？然后呢， 一个群体， 如果你 非常需要抗压的一个群体。 其实如果就像雷布斯说的，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的话，千万不要去选择创业。创业都不是正常人干的事情。因为极其痛苦，因为就是做了一次人生的一个修炼，一次蜕变，一次涅槃。 我觉得是无数次的修炼吧，就是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经历一些很大的考验。 对，因为他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在心理层面，因为有很多的不理解，很多的不相信，很多的不确定。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我觉得这才是创业真正具有魅力的地方。 所以你是在打造创业者还是说创业团队？ 特别好，我们做的 IP 名叫青创侠。 青创侠， 对，这是我们在这个整体创业圈子里面的一个自组织。 青创侠， 对。 好，那个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进一段这个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国哥我们聊一聊这个孵化创业者的这件事情。 好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万整地，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或者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大 IP， 大 IP 国哥、 国哥，傲娇文化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王振国，江湖人称傲娇国哥的便是他。来，国哥再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傲娇国哥。 傲娇国哥 声音太有磁性了。 对对对，然后上半个时段呢，这个国哥跟我们聊了聊这个什么是 IP 啊，然后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然后上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又提到了现在要针对创业者专门孵化一个 IP。 对对啊，因为创业者这个 IP 其实说起来特别有意思。 嗯， 因为之前我相信两位应该听过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 对对 对, 对、 我们是第一批的罗友。 嗯， 对。然后罗友呢之后呢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学习性的平台。 嗯 啊，在这里面我必须得去这个大概说一下。 嗯， 叫做混沌大学。 嗯，混沌 啊，非常有名气。 对，因为混沌大学前身是混沌研习社。 对， 混沌研习社的前身 是我是混沌的11号。 哟，哎呦，师兄好。 大师兄是吗？ 不是不是，那个混沌篮球队的11号。 哦，混沌篮球队11号。 对对对， 好了，那下次可以约赛了。特别好。因为在青创侠这个组织里呢，就是来源于这个混沌大学。当时混沌大学里面提倡的是自组织，所以说当时我们就非常快速的在这个混沌大学里面的组织里面，我们就 就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叫轻创侠。 哦， 简单去来讲话，轻是轻模式轻资产， 轻模式轻资产。 对，因为这个是跟师傅一直在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商业模式这个领域里面它其实有很多，对吧？其实核心解决的就是交易结构，如何去优化交易结构，然后达到我们的价值最大化。OK， 那在商业模式里面，其实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去轻啊，轻模式轻资产。前几年提的比较多的应该是万达，万达一直在做轻资产化，那用它的品牌去来拿地，然后去来融资，然后去来做这个运营等等一系列，对吧？那轻资产包括雷布斯，雷布斯当在做小米，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是在2016年颁奖晚会上，那个经纪人物年度经纪人物颁奖晚会上，然后呢，雷军就说，其实小米是轻模式，但也不全是。那里面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是轻模式跟轻资产。其实首先第一就是你具备核心竞争力，通过你的核心竞争力去来整合资源，然后让你的产值达到最大化。这点你讲就很明白了。其实这里面要着重去来说的，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合作的一个战略合作伙伴，谷仓商学院。 对对对对对，谷仓商学院。 对，因为谷仓这边的话，在做整体的培训端也好，那我们只是看到表面，它做一些产品经理必修课。目前这是属于爆款的一个课程，那主要是针对爆品的一个打造逻辑。红花博士也来到这里跟大家 没错 交流过， 跟大家交流过， 我就不过多说了。OK，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往期节目的回放。 非常好。OK， 那接下来呢，在这个爆品的打造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刚才美女也讲了 ，IP 打造路径会非常长，非常正确，因为一个 IP 的打造的整体路径至少花10年到20年的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一个 IP 的投资 感觉像一代人。 对，你知道 IP 的整体的投资的启动资金是多少吗？一个亿起 啊， 而且不一定能成。 无论大小 IP， 就都大概需要这样的一个体量的资金吗？ 这个IP 不分大小 ，IP 只分属于什么属于超级 IP 哦， 什么属于这个你小 IP 大 IP 降级，其实理解也比较简单。OK， 那在轻创侠这里面呢，当时在这个组织里面，其实有32个侠客，有什么品牌侠、营销侠，然后链接侠、 产品侠， 对，产品侠，等等一系列的各种侠，什么锅盔侠、面条侠，然后美丽侠，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侠客。 你是傲娇侠， 其实我是营销侠， 营销侠， 对，我做了8年的营销，对，然后呢，其实给我自己定，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轻创侠，创其实就是创业者，侠是侠之大义，其实侠只要能成为大侠者，那一定是具有这种情怀的， 对。 我们从金庸的小说里面应该是掠夺过各种侠客的这种风姿，对吧？包括像郭靖，对吧？然后呢，包括像杨过，那都是这个是为国为民的人才能成为这个侠之大义者。那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找到了一些就是价值观比较相同的人，然后大家一起来把，因为互相帮助，如何去来通过自己的核心的优势来整合自己周边的资源，帮助他们快速向前去来走。其实，在我们这些侠客里面，现在目前这个天使轮呢已经拿到了4家，然后呢走到 A 轮，现在目前大概有6家，所以说在这个群里面，大家其实都是价值观体系相同，然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绝招。那在这个侠客里面只有两种人，你要么是掌门，你要么就有绝招的人，其实这两个人其实一结合就是一个 team，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当时打造轻创侠就是这么一个理念。所以呢后来今年我们跟这个谷仓学院进行合作，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具体做新国货的这个理念，新零售，因为现在是一个新零售消费升级的一个年代， 没错。 那我们现在就可能要去打造一些更多的一些爆品，那爆品里面呢需要去找到这个行业里最顶级的人。 OK， 那目前谷仓学院帮助小米孵化了很多的一些生态链的一些兄弟单位，那也是像须眉啊，陈总这么二师兄， 对， 大师兄张俊的牙刷，对吧？这是他们是真刀真枪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属于志同道合的人，那大家就一起来去来打造爆品。所以说现在轻创侠组织里面现在就是整体放到了我们的谷仓学院，作为了他第二次的一个生长，这是整体轻创侠的这个 IP 的一个来龙去脉。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 可是如果是1亿的启动资金的话，没有很多的创业团队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去孵化 IP 的费用啊。 对，这个其实就又说到了我们傲娇文化，因为在傲娇文化的前期，我们在摸这个路径，找了前辈，对吧？问了这个打造方法，那发现回到中国一发现，哎，产业链第一是不完全，然后呢，整体中国现在目前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拐点，就是我们要找风口嘛，就是你做这个事儿如果太超前，其实也是死， 是 晚几步，那你只能成为一个追随者，对吧？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调研整体的这个中国经济史，我们会发现有个特别关键的一个拐点，就是今年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然后做了一个调研，中国今年的 GDP 会达到，就人均 GDP 会达到10,080美金。 嗯， 那这个拐点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 GDP 达到10,000美金的这个收入的时候，嗯 ，OK， 那人的这种消费需求就会从物质性消费转向精神性消费， 没错。 再加上我们现在有特别大的一个风口，就是5G 马上就要到来， 嗯， 而且明年北京应该会很快就要上5G 了， 嗯， 所以说手机 XS 我建议大家先别买。 啊， 因为硬件整体一换你都得换 啊，嗯， 所以说大家还是先按耐一下， 关键的信息啊， 按耐一下。5G 一旦以上一定是一个视频内容的一个喷发期， 嗯， 所以我觉得青年说特别有先见之明，就直接开通了直播跟我们现在现场的这个画面，将声音跟视觉冲击捆绑在一起，然后将优质内容源源不断输出给我们的这些听众， 没错， 将我们中国的一些正能量，然后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价值观体系，包括我们习总书记所倡导的，对吧？文化来走天下，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大风口。 嗯， 所以说通过这几点，我们觉得，哎，这个事儿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启动了。第一，我们找到了 IP 的本质，就研究一个事物，先研究本质，先不要去研究它的花式的招数，就是先把基本功先打好。 嗯。 第二点呢，去来研究它的整体的逻辑，就如何去做这件事情能达到这个目的地，把这个逻辑先捋清楚。 嗯， 第三点 ，OK，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去整合哪些资源去来落地我这个事情。 嗯 ，OK， 那接下来最后呢，就是非常关键，如何去切入点。刚才明明讲，如果打造一个 IP 要1亿，然后还不一定能成，那这事儿谁会投你？没有人会投。 嗯， 创业者也不可能说自己去拿出1亿，除非像这个王健林的，对吧？ 嗯 啊， 那谁？ 对。然后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深度进行反思，就中国经济当下，我们应该从哪个切入口进行切入？ 嗯。 啊，当时跟师傅在聊天的时候说，哎，红华博士在打造爆品，你可以跟他去取取经。 嗯嗯 嗯。 后来见到了红华博士之后，然后跟谷仓轩的几位这个实战的老师跟专家们就进行了深度的探讨。 嗯， 我们就会突然发现，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一定我们要去在一个品类的某一个产品里面去来把它打爆，然后有了这样的第一桶金来反腐我们的 IP。这个事儿就可以能成立 啊， 嗯哦！中国有两个经典的案例，一个是江小白，另外一个就是三只松鼠， 没错。 先从产品端切入，它是切入的是电商这个端口，对吧？ 没错。 那电商端口就我把我的坚果先卖出去，卖到一定量。它现在其实三只松鼠现在来讲，它不单单是只卖一个山核桃的一个平台，什么都卖， 嗯， 零食类的， 对， 其实就是休闲零食，全球的休闲零食的一个平台。 对， 接下来它现在又投资去来做了这个线下的三只松鼠的这个游乐城，就像类似像迪士尼一样， 嗯， 而且在内容端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现在在做内容，找到第三方公司， 嗯嗯， 那也特别有缘，是2016年我们跟江小白有过比较深度的合作，然后当时那个江小白的朋友会，这个社群包括 IP 的整体打造，我们都有过一些参与啊，特别有兴趣参与到这个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来。 强哥问江小白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 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单独开一个专题， 然后 再来几次 仔细的分析一下， 对品牌怎么变成 IP。那有些品牌是不适合做 IP 的，就一旦固化，就刚才我讲了，一旦固化很难去来跳转， 嗯， 因为它在心智当中你就是这样的， 对， 对吧？如果我说香蕉，你脑子里绝对不可能出现一个苹果的画面， 嗯嗯， 这就是广告品牌的一个打造逻辑， 对对对， 而且里面有三个特别重要的痛点，其实这是昨天，就王鑫大哥已经敲钟了，是吧？ 没错，嗯嗯， 这就是广告品牌的一个打造逻辑， 对对对， 而且里面有三个特别重要的痛点，其实这是昨天。就王鑫大哥已经敲钟了，是吧？ 没错。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创业50的一个大会，是青科集团啊，倪董在上面也为我们创业者来进行致敬，为我们创业者来进行点赞， 嗯， 感触特别深。当时就说到王鑫，然后在做这个美团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方式跟方法，但是其实关键一点，其实核心能够让他支撑到现在，所有的创业者能走到现在还能活着的，一定是价值观。 嗯， 价值观。 对。 对，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其实跟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没有关系。你说名， 是说我的创业的价值观，还是说我对于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价值观？ 其实就是你人生的价值观，人生不是有三观吗？ 嗯， 对吧？ 没错， 价值观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如果咱们能同频，就是一定是价值观同频，跟你有没有钱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嗯， 跟你在哪个位置上做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 嗯， 只要价值观同频，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来携手一起走下去的。 嗯， 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典型的是通过价值观，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价值观， 嗯， 去来往前推进， 嗯， 然后成立了新中国。 嗯， 这没有一个强大的价值观体系做支撑的话， 嗯， 很难。 嗯，那所以刚刚这个国歌提到了这个，找一个细分的领域，然后一个细分的一个品类，然后切入进去，打造一个爆品。啊，那就是我们现在也其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情。 对， 啊， 这就属于切入口。 哎，啊 OK， 哦， 那这个事儿就特别凑巧了，因为今年的七月份我们特别荣幸，然后 也就是上半个时段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嗯，跟这个体育领域的一个大咖有一个结合，是吗？ 对， 啊， 对，这个非常关键。那这个里面前面有个小的一个故事要讲一下。 嗯， 去年我们是跟鸟巢开始进行接触，因为当时我们想着，应该打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IP 嘛，应该找一些中国人自己的一些元素。 嗯， 你像故宫的这些文创，其实做的是蛮不错的。哎， 是的，是的，做的真的特别好。 非常好。 其实鸟巢也在做一些文创，就是他们自己有鸟巢咖啡厅什么的，也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对。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销量。包括水立方，其实也有一些纪念品，对吧？ 看来你很了解行情。嗯。那个有空可以单独再聊一下。 好的，好的，好的。 OK， 那在这里面其实就特别关键，因为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出来确定品牌，其实你就是在做倒计时，因为每一个品牌每一个产品都会有一个生命周期，这点其实特别关键。在这个生命周期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想去颠覆这个生命周期，只有三个方法。第一个就是通过商业模式的整合，就是优化你的商业模式。 嗯， 例如滴滴， 嗯， 其实没有创造什么，就是建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这个技术之上， 嗯， 然后进行了一个商业模式调整， 嗯， 把打车跟这个开车的人进行结合， 嗯， 对吧？这叫商业模式调整。 对， 第二就是从高科技，你就是爆品， 嗯， 你像谷仓这块、小米这块就是做创新， 嗯， 但它里面也是有一些模仿的成分在里面啊。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过多去来展开去来讲了。 嗯， 那在这个高科技里面，最典型的案例有诺基亚跟苹果， 嗯。 就是典型的通过高科技的手段去来颠覆了这个行业， 嗯， 对吧？ 嗯， 你像诺基亚当时就是老大，但是苹果它不单单是从这个我们的这种技术上，就全屏， 嗯， 然后智能化， 嗯， 啊，然后包括人工智能，然后，嗯，但核心的它的商业模式也做了调整 ，App Store 这是它的核心技术， 嗯， 对吧？第三点就非常关键，就是 IP 赋能， 嗯 ，IP 赋能简单去来讲一下。全球最大的 IP， 我们可以看一下宗教吧。宗教就是目前是属于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大家可能会有些感觉， 嗯 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重点去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讲一下，就像米老鼠， 对 吧？ 米老鼠。 如果是米老鼠，跟我们 的现在都有主题公园了，对吧？ 对， 全世界各地的迪士尼， 对对对， 这应该是 IP 赋能的一个大爆发了，我觉得是吧？ 明白明白， 嗯， 是因为在这个迪士尼，它像我可以赋能成一个 T 恤，对吧？我可以去赋能一个。这个玩具， 嗯， 或者我去赋能一个发卡，或者我去赋能一个这个迪士尼的一个乐园， 嗯， 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横跨很多的一些领域跟品牌。所以说在当下来讲，我们在 IP 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品牌，就是在鸟巢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遇到了亮中国。亮中国是目前在整合了所有的这个投资机构，然后在做这个文化、体育包括健康产业的一些投资。那里面特别有幸就认识了这个李弘毅李总，然后通过他的介绍呢，就认识了我现在的一个合伙人和合作伙伴，叫王浩存王总啊。他们的公司叫做三十分钟呢，目前打造一个品牌叫帕提帕塔啊。帕提帕塔呢，核心只针注的一个品类，叫做智能体育用品。 智 能 体 育 用 品， 对，在智能体育用品的这个领域里面，通过王总的这个阐述是这样的，我来转述一下他的说的话。 嗯， 其实在整个体育产业里面，现在目前其实大概就是三块。第一块的话，就是针对现有的产品来进行智能化升级。你像我们戴的手环， 嗯，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骑的这个单车， 嗯， 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做的这个平衡车等等一系列， 嗯， 就是跟运动相关的一些产品。 嗯， 然后呢，第二块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健身房的这种升级，智能化升级。 嗯， 你像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乐客， 嗯，没错， 超级猩猩， 嗯， 包括昨天我们参加的这个玩吧健身舱，对吧？ 嗯， 这个其实都是智能化升级，属于整体输出啊。然后呢，但对于目前帕提帕塔这边现在来做呢，智能体育用品这个品类里面，现在目前还没有一家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首先呢，它是因为他们之前是做搏击赛事类的，所以他们就围绕着搏击赛事的周边衍生产品。 啊、哦，说到搏击赛事， 哎，现在搏击其实，这专业的搏击赛事，然后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关注的少，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女孩子参与到搏击运动当中的其实是越来越多， 非常多。前段时间有一个这个网红电视剧，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就是这个关晓彤 啊， 跟那个，应该是鹿晗还是哪位？ 反正也是现在小鲜肉呗。 小鲜肉，对，绝对现在小鲜肉。然后，但是我相信前几年我们看过一个片子叫《激战》， 嗯， 这个张家辉跟彭于晏演的这个电影，就是《激战》这个拳击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当时是我看完这个片子，我就特别想打拳，然后买了一身装备，然后也找了个教练，然后开始训练这个电影，就是《激战》这个拳击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当时是我看完这个片子，我就特别想打拳，然后买了一身装备，然后也找了个教练，然后开始训练。然后呢，我发现来到北京之后呢，周边很多朋友都在练拳，尤其是女生。 嗯， 包括现在目前我们这次拍《帕蒂帕塔》的这个宣传片， 嗯， 我们的女一就是模特教练 啊， 叫杨欣怡。 听到这个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啊，我们把这张照片，然后放到了国歌的这个脸的一侧，这个就是这个美女教练，还有这个帕蒂帕塔，这是拿了个沙袋是吗？ 对对对， 这就得叫智能沙袋了。 智能沙袋，对 啊。那这个产品智能在哪？ 这个问题非常好，三个点 啊。 首先第一，它有一个交互屏，就跟打地鼠一样，它会闪动每一个这个，它有个模块，就是闪亮一个点，你去来打它，打它，然后这个其实特别像打地鼠，你有没有发现？ 啊，对，有点， 对吧？ 嗯。 OK， 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沙袋放在这儿的话，你去来打它的话， 嗯。 基本上三十秒你就会很累， 嗯， 但是如果把这个亮片加上去，再加上音乐，尤其配上抖音的一些音乐， 嗯， 然后你再去打的话，你会发现它就跟娱乐化非常相近了， 嗯， 我相信就是各位应该玩过手机里面的那个打飞机， 嗯， 它其实就是现实版的我们的这种这个打飞机， 嗯，但是这些亮片它也是科学的，就是布局，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拳击的一些动作，然后来闪动来亮，是吗？ 对，它的方式是这样子的。首先第一，它是分成两块，一块叫模块化。模块化它第一个就是闯关类的，你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那根据目前一般来讲就是要打六关 啊、 第一关可能会比较慢，然后会随着这个每闯一关难度都会增加，然后亮片出的频率跟次数都会变得比较多，你的速度就会击打会要快一点，这是第一种模式。那第二种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个无尽模式， 嗯， 就是亮片你在打击打完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及时去击打，它会变缩小，如果一旦消失，你就停止， 嗯， 现在我们目前挑战的这些粉丝，现在目前最高分大概是在6000多分。我那天我跟浩存我们俩去来打，我们俩联合去来打这个无限模式，就换着打，打了2860分，我觉得粉丝们太厉害了。 哦，还差三倍。 对 啊， 这是他第一点，就是亮片这个就是交互屏，这是一个全球专利技术，因为我们目前这个产品已经拿到了全球专利。 嗯。 但是目前我们现在只开放国内市场，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有非常强的社交属性。举个例子，在我们青年说这儿现在立个沙袋、我们现在不是播节目播累了对吧？ 对， 打两下， 嗯， 打两下完之后呢，哎，觉得不过瘾，我孔文这边说，哎，我那个郭哥在线吗？我说在，那咱俩来 PK 一下呗。我说行，一分钟，根据咱们俩一分钟其实出的亮片都是一样的， 嗯， 根据咱俩击打的频次、击打的准确度，然后呢我们来判定谁的得分高，然后谁就能去来赢个1块钱或10块钱的红包 啊， 这样的话咱们就有社交互动性了。 没错。 包括如果我作为就我们团队对吧，我想激励团队，今天大家业绩没做好没关系，来咱们每个人也给我打一分钟， 嗯， 谁然后打完之后我在群里面发红包， 嗯， 按照次序来发红包的大小，这样的话这种社交属性会非常非常高。包括前段时间这个某著名火锅品牌然后找到我们， 嗯， 他们说他们要采购一批这个沙袋，我当时特别纳闷，我说你们采购这干嘛？ 就是那个服务做的特别好的火锅品牌吗？ 对，就那个服务特别好的那个火锅品牌，他们说 某捞 打沙袋，然后呢，只要打够一定的分数，我给你赠券 啊， 这样的话我吃饭是不是就可以减少？ 然后多消耗点卡路里，这个吃的时候还能多点两个菜。 对，包括周二，就这周二的时候，然后呢来了几个区块链的大咖， 嗯， 彻夜聊了一晚上， 嗯 啊，是我们浩存圈聊的， 嗯。 他们买这个去回去挖矿 啊， 特别好玩啊，然后就是这个打 token， 特别有意思。然后这其实就是积分制，就像我们现在目前直播里面给你去送的花送游轮，其实就是做积分制，先把积分制先去来完成 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社交互动性就非常强了 啊， 它不只是说单属去单机啊，就我们可以几个机子连在一起。那 OK， 那就是未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智能的沙袋，还会类似的，还会开发很多很多的这种爆品。 你太睿智了，因为在这个搏击类的周边上，大家能想到会有很多 全套， 对， 对吧？然后还有护具一些， 对，还有我相信二位应该玩过那个战绳。 啊，战斗绳，对对 对， 对，啊，战斗绳对于这个 核心力量， 非常 对， 训练非常。 这个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个。 展开。 我们现在大概有20多款智能化产品 正在 研发当中， 研发 跟专利的申请当中。现在目前我们看到智能沙袋的所有的专利，我们已经全部拿到手，而且目前现在已经开始整体的市场推广。 这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而且确实，我觉得健身房里的这些设备现在是处于这种有品类没有品牌的一个阶段。 对。 那博哥他们经过孵化，可能会让这些品牌更加的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对吧？ 对，就是在智能体育用品的这个品类里面，我们 创造一系列的 IP， 沙袋就是搏击类这里面，然后呢，做周边的整体的智能化，跟 IP 爆品。 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着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对， 嗯， 然后呢，我们大概会在10月中旬，会在鸟巢，我们会做整体的全球合伙人大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新品发布会。 嗯， 啊，现在目前上的这个产品就是有大号跟中号两款。 嗯， 大号就主要针对你像 SKP 已经邀请我们去入驻。 嗯嗯， 啊，商场对吧？包括一些大的这些游乐场所，然后呢，还有一些健身房。 嗯， 对吧？包括某某知名的餐饮品牌，这些其实它的场景化会很多啊。解决痛点，其实我觉得第一，它解决痛点就是引流嘛， 没错。 这个事儿只要一发，我相信大家都会去发。 嗯。 啊，因为过两天大家应该会在各大媒体会看到这款产品啊，会通过各种形式在对外做输出。 嗯。 啊，因为它传播性会很强，而且它有社交属性，所以第一智能性、智能化，第二是它的社交化，第三块就是非常关键娱乐化。 嗯， 因为只有娱乐跟体育相结合，这个才能进行大众化。 是的，是的， 没错。 哎呀，国哥说的 这 个激情勃发呀， 哎、 确实是， 没错。 感觉你的这个工作给你带来了不仅是热情、有归属感，而且这就是和你价值观最吻合的一件事情 啊。然后从这样看起来之后呢，然后这个我们节目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啊，这看着国哥倒是还挺傲娇的啊， 挺傲娇的。 感谢。其实啊，回头那个，其实相对来讲，我希望大家更多去来到我们体验中心来进行。来体验， 好， 因为央二之前到我们这里面做了一个深度的体验，记者特别喜欢这个东西。 嗯， 他说他偷偷跟我们讲，他说回头这个把我们领导头像都放上去， 头像， 开玩笑，这是一个段子， 这是一个段子。 我想问问，就是你们这种孵化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收效？就刚刚也说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像比如说我们智能沙袋这块的孵化，觉得大概多久能够看到回响？ 因为这个产品只要一上线，其实就可以进行交易了嘛。那因为我们现在是采取这种全球合伙人的这种方式，那既然就是全球合伙人，只要一旦对外去输出，那接下来产品就会进行售出。产品售出之后，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种现金流进行回流。那有了这个产品，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然后再去反腐 IP， 这个路径就目前在中国，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情况。 非常感谢国哥跟我们今天精彩的分享。 输出，那接下来产品就会进行售出，产品售出之后，我们就会有大量的这种现金流进行回流。那有了这个产品，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然后再去反腐 IP， 这个路径就目前在中国，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当下的一个实际情况。 非常感谢国哥跟我们今天精彩的分享哈，我相信这只是你们业务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放大，肯定你们感觉你们的这个合作方潜力无限哈。 对， 应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缺少这种好的国货 IP 的一个时代，那么我们也相信目前是缺少的，未来它肯定是一个蓝海，会有很多的这个好的 IP 冒出来， 对 吧？对， 因为对于 Patipata 这个品牌，我再讲两句。Patipata 其实不是英文，也不是德语。它是来自于这个那个经文当中的一个梵文，叫做修行的意思，翻译过来就修行的意思。所以Patipata我们现在有一个 slogan， 叫做修行无止境，我就是Patipata。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或者说是运动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修行。 包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对吧？ 嗯， 在982里面，我们在进行播节目。其实播作为一个主播，也是在去做一个修行。 对，没错， 创业是一场修行，孵化 IP 也是一场修行。 哎，然后呢， 让我们好好的上路吧。 对对对，然后也期待这个国哥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们，然后让他们能够，还有创业者啊，让他们 对 能够见到更多的好的属于我们国人自己的好 IP。 对 啊，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青年说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然后呢，我跟爽爽再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就得 下周四了 啊，过了这个中秋小长假，我们一起到时候陪伴大家迎接 十一大长假。 好的，也感谢国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所有听友和网友们的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呢还会有我们的搭档继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